堂堂好学人，杀进舞台啊！铁坛子这正面。 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《蝶恋花》。 下面请听李少春演唱的《红灯记》。 然而当今他的浑身心不乱，耳朵老不长，把老丁拦住拦住，江山破碎，我的心难退，日月不远，我的家难远，革命的道路长，永远一代英雄走不完，孩儿一生努力看，只是对党的贡献太少，我的心不安，恨不能先前那英雄交汗，曾收起党的飞舞到北山，要是那一万万同胞我何难，我何难。 请听童芷苓演唱的《送肥记》。 我看到你的 最后请听尚长荣演唱的《延安军民》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一组京剧现代戏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，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